却得局势。嗯， 怎么了？ 哎呀， 嗯， 你就是缺德局势啊！ 啊 啊，然也， 又然也。 好，等一下子， 嗯， 我打一个电话给我们局领导联系一下。 局领导， 好，去吧。 哪局啊？ 错不了，文物管理局。 哦， 他得请咱们上那写字去。 错， 没有一会儿的功夫 啊， 开着一辆小汽车， 是 从车上下来两个人。 哦， 过来，啪一下就把我给搀住了。 搀你干嘛？ 哎，咱们懂了，这儿尊敬咱们。 哦，尊重您， 搀吧。 哦。 搀吧，搀，随便搀。 哦，我搀着。 嗯，当时给我搀到门口，一个人负责这搀着我。 嗯， 那个人过去一开车门，把手往那门上一搁， 这怎么意思？ 这咱们懂。 哦， 接总统的时候都这样。 是啊， 嗯， 怕你撞头吧？ 哎呀，当时我往车里一坐，我心里这美啊， 美。 这回总算有人拿汽车接我了。 哦， 这小车开的真快，唰开到一大楼门口。 嗯， 我下车一看，门口挂着一木牌子，上面写着五个大字：文物管理局，成都公安局啊。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，这是侯耀文先生和石富宽先生啊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段相声作品《乾隆在世》。第一时段，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，咱们稍事休息，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欣赏侯耀文先生的相声作品。 笑，越美好。